复次万殊失利，若诸有情，须于如来受诸何处而破斯罗？有须不破斯罗而破鬼则，有于斯罗鬼则须得不坏言为正见，有须不毁正见而弃多闻。于佛所说契经深意不能解了。咁啊，今晚所讲呢一大段经文呢，主要就系讲呢个戒律呢方面，就系话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唔论你修边一种法门，你净土又好，啊参禅又好，密宗又好，但系最低行道，我哋呢个持戒呢一定要清净，因为戒系为一切善法嘅基本。如果呢个戒持唔好呢，咁你所修嘅善法亦都唔可以得到得究竟圆满嘅，就好似乜，好似一只碗啊，佢裂咗啦，当然就唔会装水，就肯定系漏咗嗰啲水出嚟。又好似起一栋房子，唔论你几多层，都有佢个力学统计出嚟。如果呢个地基打得唔够稳阵嘅话咧，咁你起个楼啊，就只有冧啦，就唔系可以坚固啦。咁我哋学佛嘅人修行，同样嘅道理，你想啊步步你嘅道心上进，步步你嘅修持咧稳固，咁啊一定呢个戒律咧就要持得好。如果呢个戒持得唔好咧，其他都唔使讲噶啦。所以呢段经文咧，主要就讲修药师法门，一定咧要持戒。佢话服次啊，一服于上来。讲咗布施，唔好贪贪，唔好嫉妒之外咧，咁啊仲有其他嘅道理。所以服于上来啊，讲咗呢个布施之后，其次咧万全失利。你要知道，佢话若诸有情，若果有类咧有情色嘅众生，即系我哋啲人类啦，佢须于如来受诸学处。嗱，学处咧就是我哋一个修道嘅人，当然咧大体上咧只出家人比较多啲噶啦。例如我哋学戒就叫做学戒之处，我哋修净土咧就个学净土之处，乃至到我哋学律就个学呢个戒律之处。总之你系修学边一种佛法，嗰、那个地方咧就系、是、你修学佛法个地方，咁就叫做受诸学处。加为如来受诸学处咧，就系你享佛啊所有一切教法之下，你受持佛嘅教法，唔论边一种嘅学处啊。现在话虽咧，就叫做未足之持。就系有一类人咧，佢虽然享佛嘅座下受持佛种种嘅教法啊，即系嗰个地方啊，咁佢就疑破就斯罗。嗱，斯罗就系印度话，即系戒律嚟嘅。中国话就叫做清凉，点解清凉呢？就系话我哋众生都系有好多个苦恼，有好多个热恼，就系由于我哋冇呢个戒，唔守规矩，一言一语、一举手、一个动作，都系违背呢个戒律，都系属于咧犯戒，咁就难免将来堕落。所以众生呢个身心咧，都好似如火焚烧咁嘅。咁如果有一类人，佢真係发现呢个精进个道心，修学佛法，咁对于佛嘅戒律呢，无论再加个五戒、八关斋戒或者十善戒乃至出家嘅戒，咁如果我哋严持清净不犯嘅话呢，就可以对住我哋一向以来啊若身若心嗰啲坏嘅习惯，咁我哋啲坏嘅习惯去除，我哋外嘅身、里边嘅心啊，咁啊身心都可以得到清凉、自在、舒服。所以斯罗，印度话、中国话就叫做清凉啦。加话破斯罗就系咧犯戒，咁啊叫做破斯罗。对于佛所讲嘅斯罗戒法，你破咗，咁啊当然咧，对于呢个清凉解脱呢方面啊，你亦都破坏晒啦。所以呢次就话呢，虽然有一类个众生向呢个如来坐下受诸学处研究呢，系种种嘅佛法， 无论你研究哪一种佛法，那就叫做什么佛法的学处。好像你研究花严经，那么那个地方就叫做花严学处了。你如果研究法花经，那么那个地方就叫做法花学处。以此类推，你受持什么学识，研究哪一种佛法，你那个地方就叫做那种佛法的学处了。虽然你是在这个地方学佛法，可惜这个基本的戒法呢，你破坏了一个疑破的思罗。个有须不破思罗就是疑破鬼执。有一类虽然他不破戒，他在佛的种种学处那里修学研究佛法呢，去持戒呢亦都算是持得不错，那么叫做不破思罗。家或衰呢就转语之持，不足之持，即是有类众生呢，虽然他在如来受诸学处那阵时呢，他对于持戒这一方面呢持得很清楚，不会做这个破戒的事故，但是呢就疑破这个鬼执。鬼就是路轨，好像我们的火车啊，那么香港的地铁啊，我们新界的轻铁啊，这些这样的交通工具呢，他们有条路轨的，有两条路轨都夹住那架车，那么这架车呢就不会呢是出轨，就不会发生意外，保持它的平稳啊，由头到尾呢都是安安定定，肯定是安全，就不会有意外了。就譬如啊，我哋嘅人如果学佛法，你依呢个戒法去修咧，咁啊以呢个戒法来到咧系挟持我哋、规范我哋啊，令我哋依住呢条正轨呢个修持，当然就唔会发生意外，系躲于呢个三途恶报之中。咁啊，佢就鬼嗱则咧就系原则啦，亦即是话我哋嗰、那个。所謂那個原來那個目標，原來那個出發點，那麼及埋叫做鬼則。那麼現在說有一類人，他雖然他不破戒，但他破了這個鬼則。那麼鬼則和戒啊又有什麼不同呢？可以說戒就是呢鬼犯我們這個內心，不要有這個破戒的動念，亦都鬼犯我們的外表，我們的心没有这个犯戒的念头，当然我们的外表就不会去做这个犯戒事了。那么这个鬼则呢，可以说这个威仪，我们行住坐卧一举手一投足都有它一定的鬼则。那么所以我们家呢在香港啊，这次有没有我就不知道，香港有很多那些假的出家人，那么在那些天桥头头尾尾呢有时候黑钱，但黑錢呢，他雖然都是假髮穿著我們的袍，又穿著我們的衣，亦都個手托著個背或者揸個興呢，有人他就哐咁打一下，即係等於話通知你等等你好注意俾錢佢。嗱咁雖然佢係穿到我哋出街嘅衫喎，佢但係唔似一個出家人嘅。唔好話我哋出家人望出家人，肯定呢佢唔係一個出家人，就算係在家居士啊，一般老信佛嘅居士呢一睇呢都知道它是假的，绝对不是真的。其实我们一个真的出家人呢，你不用开口，人家一看，如果你真正是受过戒，受过戒渠里面那些师父的教导，而你又肯专心去学习的话呢，我们那些行住坐卧啊，即是它怎样的散漫，怎样的放日啊，它都有个基本在那里。你绝对一看呢，你都知道是一个是真正的出家人，绝对不是一个假货。所以这个鬼则呢也都很重要，我们每一个出家人他的威仪，他的外表呢，一切一切都有他一定呢那种的规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当军队去当兵，就或者我们在香港澳门当警察，不是说你要当就当那么简单的，一定要受过这个严格的训练，落雨淋不怕都有问题，阳光普照，高度是35度加上日头晒，他都不怕的，是受过这个严格的训练，他一举一动都有他所谓的当差或者当兵那种的法则。 家话儿破鬼则咧，就系话虽然佢唔破戒啊，戒仍持得好好，可是佢呢个行住坐卧咧，就有多少咧唔系几愉快啦。俗语话咗啲吊儿郎当咁嘅样子咧，咁就叫做破咗呢个鬼则。佢由于涉及鬼则，虽得不坏地言伪正见。嗱，咁啊呢个问题咧，仲比较破戒破鬼则咧，重要咧系严重啦。所以话，加有啲人虽然咧，佢对于斯罗嘅戒，以共咧系呢个威仪嘅鬼则，虽得不坏，虽然得到唔会破坏，即系唔会犯呢个戒律，亦都唔会咧犯咗呢个威仪嘅鬼则。但佢言伪正见咧，言就一个转语词。虽然佢思罗鬼则唔坏，但系咧可惜啊，佢毁咗呢个正见。嗱，咁啊，从佛法嚟讲咧，正见显浅啲嘅咧，就系我哋有一种正知正见，唔好搞啲神神怪怪啊、风水啊，搞呢啲咁嘅嘢。佛法冇呢啲咁嘅嘢噶。如果真正佛法咧，可以讲就唔睇风水嘅。就算一个道场成立啦，普通话开下光咁咧，佢都唔使拣日子嘅。如果我哋嘅道心好，我哋嘅行藏一切都如法嘅话咧，龙天护法就会扶持你，日日都系好人，日日都系最好嘅日子。如果你冇道心，你唔向住呢个真正正知正见呢方面去做，搞神搞鬼啊，又话搞风水，搞埋啲唔三唔四嘅咧，不是佛法。咁呢种就叫做知见不正，呢个系从钱呢方面咧系讲嘅。嗱，如果从心呢方面讲咧，正见咧就一定要你无论念佛就要一心不乱。如果你参禅参码头，你一定要明心见性啊。如果你学教嘅教下，一定要开呢个圆顿解，即系大彻大悟之后见到自己个本性啦。咁啊，本性当然就唔会歪斜，就唔会弯曲，咁啊一定咧系正确嘅。我哋能够见到我哋自己个本性咧，咁你嘅见解咧就一定唔会错，咁啊称为佢哋正知正见啦。嗱，家话言伪正见咧，就系话如果有一类众生啊，佢对于呢个斯罗嘅清凉戒律，以共呢个四威仪种种个规范嘅原则，虽然佢得到咧唔会毁坏，但系可惜咧佢就毁呢个正见啦。佢哋原则咧，佢就毁坏咗呢个正见。嗱，从呢个心处讲，佢就未能明心见性，未能大彻大悟，未能一心不乱。从呢个浅嘅嚟讲咧，佢对呢个佛法根本就唔明了，佢又唔学经，又唔睇经，又唔研究佛法，咁呢个知见咧就偏邪。佢所有一言一语啊，俾人哋听到咧，都证明佢啊唔系一个有佛法认识嘅人，佢就毁咗呢个正见啦。咁呢个问题就好大啦。佛法最紧要咧就系正知正见，由佢出嚟讲经嘅，无论出家嘅法师或者在家嘅居士，咁啊居士都可以讲经，不过最紧要咧就要有呢个正知正见。你个口才即使好笨拙都唔系问题，可是你虽然个口才笨拙啫，讲得冇人家你咁通畅，讲得冇人家你咁爽脆啫，可是你每讲一句话都系咧系正正确确，系合于呢个佛法嘅，咁就叫做正知正见啦。嗱，我讲一个简单一个问题。嗱，咁我本人咧，咪对《楞严经》咧就好有兴趣，所以咧常常都睇下《楞严经》咧，亦都学过几年。咁但系有个问题，好多人话《楞严经》咧系假嘅，系伪造嘅。咁啊，当然有佢嘅理由。其中一种最大嘅理由就系所有一切经典咧都系好通畅嘅。唯有《楞严经》咧系我哋标准中国嘅古老文化。大体上好多种四个字一句四六四六咁嘅，系我哋中国古有嘅文字上嘅文化。咁啊，其他佛经都好少嘅， 咁就懷疑咧係房用丞相，佢當到丞相，舊時丞相高官係皇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啊，佢個權位咧不亞於皇帝啊。咁啊，呢種咁嘅高官咧，一定咧呢個世間嘅文學啊，有非常高嘅修養。如果唔係，佢哋做唔到呢個高官。咁就懷疑係房用丞相咧係偽造嘅，寫出嚟嘅。咁第二個問題呢，就係話一般嘅經典對於修辭呢方面呢都係講一部分，但係靈嚴經呢可以講由最初點樣發心、點樣破妄、點樣顯真，咁一路咁由開始呢，就第十卷呢你參禅點樣除呢個魔障，有咩嘢魔境現前，你點樣破斥。其他經典呢好少有咁嘅層次，好少有咁嘅秩序，靈嚴經有，所以就懷疑咧係人家定偽造咁啊，慢慢鬥，慢慢輯啦，就比較咧就順啲啦，樣樣都有，亦係有人家懷疑呢個問題。咁啊，仲有其他嘅問題嘅，就係呢兩種咧，就值得人家哋懷疑靈經係偽造。咁啊，當然呢個問題我就冇咁嘅智慧將佢化解啦。咁啊，當年咧，台灣咧佛教會個會長就係百姓長老。咁啊，呢位老人家咧，我在1948年嚟響上海讀書嗰陣時咧，佢已經係響上海靜安寺咧做當家，咁啊，亦都係靜安佛學院嘅院長。咁啊，當然係有道有德有學問啦，不然嘅話點可以坐到呢個高位咧？咁啊，嗰陣時我已經識佢噶啦。咁啊，後來咧，由於呢個戰亂嘅關係啊，朝代改變啦，咁啊佢就去咗台灣，我就翻翻嚟香港。咁啊好彩就係我有機會就移民咗去美國，咁啊佢亦都有好多信徒喺美國，亦都常常都去美國。咁啊去美國第一站就係夏威夷，咁啊好多去美國嘅人咧，都是夏威夷，順便是觀光或者休息幾日，夏威夷天氣最好。咁個常常嘅夏威夷咧，大體上咧都係我招呼佢，啊，去接佢飛機啊，送佢飛機啊，咁啊車過去探佢啲信徒啊，都係我招呼佢。咁啊有一次我就陪佢去三藩市，嗱咁啊夏威夷嘅三藩市咧，今日嗰啲飛機所謂747嘅噴射機咧，都要5-6個鐘頭先可以去得到嘅。咁上到飛機除咗食餐飲杯果汁之外啊，咁幾個鐘頭唔通真係面對面無言咩？咁我哋以我呢個晚輩嘅身份請問佢呢個問題，因為佢老人家呢同埋當年嘅道院老法師啊，佢兩位都係當年呢上海圓明講堂有中國靈嚴王之稱嘅圓英老法師嘅法徒。咁當然對靈嚴經咧就肯定咧有研究啦。咁我就請問佢，我話老法師啊，我話我都有一個問題，呢個問題好多人都就相信你老人家都聽過噶，好多人話靈嚴經係偽造噶。咁我哋點樣嚟同佢解釋證明唔係偽造嘅咧？佢話咁就好簡單啦。佢話無論邊一個，總之佢寫出嚟，佢講出嚟係合乎呢個道理。所謂我哋四醫之中啊，係醫法係不醫人，醫了義不醫呢個不了義。如果佢合乎呢個了義法，亦都合乎啊呢個道理，合乎所講嘅，佢話我哋就當佢咧係真噶啦。我哋都要對佢咧係尊重。如果有一個人能夠寫到一部同《靈嚴經》咁好嘅文法、咁好嘅次序、咁好嘅理論咧，他說我照樣跟他叩頭，照樣跟他頂禮，就無所謂哪一個寫哪一個做的了，這也是道理。所以我也都聽過這些理論，也都是跟大家這樣說。所以這一種我們有這樣的理論，如果是這樣去解釋，我們就叫做正知正見了。我們要合乎這個理論，不要看這個人，這個人他多漏爆都好，總之他說的話合符佛法，我哋都要对佢尊重，唔可以净系睇个人啊，流流暴暴咧，就连佢嗰啲理论嘅正确咧都忽略咗，唔尊重。咁所以话呢个正见都好重要噶， 比呢個破戒啊、破呢個絲羅咧，咁啊重要認真。如果見解唔正咧，好容易引導人哋啊一盲引眾盲，就相繼墮深坑啊！如果我哋正知正見，咁樣咧，你同人家嚟結法緣咧，令到好多人依法嘅行持，亦都可以講你真係功德無量。所以家話，如果有一類人，雖然咧佢又持戒，唔違反呢個絲羅，佢亦都威儀齊整，唔會破壞咗呢個規則，但係咧佢毀咗呢個正見淺嘅，佢對於呢個佛法不明。深嘅佢亦都未有大彻大悟，咁你就毁正见啦。佢有需不毁正见，就是疑气多闻。嗱，咁啊多闻咧，在佛法嚟讲咧，亦都好重要嘅一种理论。我哋三位就叫做闻思修。若果我哋唔闻法、唔听经啊、不了解经里边所讲佛劝我哋修行。怎樣行那種道理呢？我們是怎樣從思而修，從修而正呢？我們學佛的弟子啊，那就一定要多聞。但是今天就有個怪現象，每一處呢，除了我之外呢，我就不做這樣東西。什麼呢？就是說要搞一個問答題、例如你講經個半鐘頭，就講一個鐘頭，留下半個鐘頭做這個問答題。本人問答題呢，我都不是說完全不贊成，但是最大的問題呢，第一他們問了那些不三不四，第二就是呢他有一種依賴性，他自己不去研究了，那一看到一個問題都未曾解決得到，有第二個問題陸續那些問題發掘了，你就算陪他三年他都問不清，都算有得問的，所以就浪費很多時間。我就從來就不搞你一套了。邊一個人請我講個法師啊，剛才開始有半個出嚟問，但我對不住了，我不識呢啲，你請第二個了，我就老老實實。呢啲就係邊一個冇咗呢個多聞性，一味依賴人，自己完全咧唔動下腦筋，唔好好地咧靜下個心咧去研究，就一味咧就依賴人。有的就問，成日就問，問埋啲，你亦都有啲唔係佛法嘅都有，所以咧就變咗咧，就冇咗呢個多聞啊，你就何來多思多修而得到多證呢？所以我哋一個學佛嘅弟子，無論出家在家，我哋有時間就要好好地去學，好好地去研究。有啲人話我又冇乜學識噃，咁又好深啊，點咧？我就話，你要明白一點，世俗人即是在家人呢，問我那個人，請問法師那個人，可能他都有仔有女，那你作為一個家庭的主婦又好，一定家庭的男人又好，即是兩夫妻，你有下一代，我們為了栽培下一代將來生活好一點，就算找份工做呢，都找份好一點的工，多些人工的工，咁啊，點樣栽培呢？由開始幼稚園啊，一路讀到攞博士，起碼都超過20年。人生有幾多個20年呢？就算佢有70歲啊，都去咗1/3嘅時間都係學習讀書。咁啊，目的係為乜呢？無非希望佢將來生活過得好啲，唔好去做洗碗啊、掃地嗰啲咁嘅工作，做一份咧高級啲嘅比較呢是有些身份的，都要讀20年書啊，何況啊我們了生脫死的佛法，那麼怎可以3朝2日就 OK 搞定呢？所以呢，我對這些問題呢，我就從來不做這個問答，就要希望大家呢要好好地呢思考一下，好好地從文思修，才可以入三摩地，是《楞嚴經》所說的。所以這次的多聞呢，就是我們對佛法要多多去聽聞，因為娑婆世界的眾生呢，六根之中最猛最利就是我們這個耳根，我們這個耳根啊。所以《楞嚴經》裡面說，他說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 都實以民中入啊，民就是耳根多民性啦，個離苦得解脫是良災就觀世音啦。你想離苦得到解脫的妙樂呢，最好最好良災即是最好的學什麼呢，學這個觀世音菩薩，修這個耳根圓通，反問問自性，所謂性性就無上道啦。那在十大弟子中各有一場，各有一個尊嚴的心得，其中柯南尊者呢，他就是多聞第一，所以稱為他就多聞士啊。凡是他聽過佛講過每一句的佛法，他都能夠記得，不會忘失，所以佛去世之後滅道之後呢，由柯南尊者領導結集佛經，由加切尊者和柯南尊者領導結集佛經呢，咁其他嗰啲弟子呢冇咁多聞，就只有請柯南尊者登法座，將佢一生親近佛，做咗佛嘅侍者多年，佛去到邊度講經都有佢份去跟住，咁所以佛呢每講一句佛法，每講一部經呢，佢都聽得清楚，兼且記得呢清楚，唔會忘記，由佢登咗一句一句咁講出嚟，先至呢坐下嗰啲人呢用文字記錄成經，咁我哋先至有呢個佛經可讀啊。呢啲就完全呢拜柯南尊者呢，佢多生多世有呢個多聞嗰種嘅習慣，有多聞嗰種嘅善根，先就可以多思多修，將來就可以多證啦。嗱，咁啊，家下話如果呢有一類人，佢又唔破戒，又唔破呢個威儀鬼則，咁啊又唔毀壞呢個正見，可惜咧佢唔係做一個多聞士啊，佢就棄棄咗呢個多聞，佢唔係真係將呢個多聞掉咗，但係佢自己呢個多聞性咧就唔大，唔會在呢個佛經啊裏邊咧佢多多嘅研究。因此为于佛所说契经心意就不能解了啦，因为他没有这个多闻那种的善根，因此他对于佛所说的经典契经心意就不能解了，就不能够了解。那为什么佛所讲的经叫做契经心意呢？心意就是甚深的道理，我常常讲每一部经，就算是一部八大人觉经咁简单嘅啫，但你唔好睇小佢，你唔好忽略啊！凡系佛所说嘅经典，无论经文长，亦或经文短，每一章每一段固然有佢深妙嘅道理，即使系一句，都有佢奥妙嘅理论啊！乃至即使每一个字，一部经里边每一个字，都有佢不可思议嘅妙理。咁你话咧，无论章啊、段啊、句啊、一个字啊，都有咁深嘅妙理啦。我哋又点可以啊，用短短嘅时间，或者咧稍微望下就能够了解咧？所以我哋咧要俾啲恒心。我哋今日系咁样研究，听日系咁样研究。有时间我哋就睇多两次，有时间我哋就读多两次。你会有发现，千万唔好啦吓，睇下唔懂咁就算数啦，就冚埋就算数啊！咁你就永世咧，你对佛法都冇进步，对佛法咁冇进步，你嘅知见、你嘅见解咧，唔多唔少就已经走向啊，系歪曲偏斜，唔得正直啦。你想你嘅见解、你嘅知见唔会歪曲偏斜？你哋一定呢就要以呢个佛经做一个镜啊，以佛经做呢个镜呢来到呢是对正自己所学所了解呢是唔是正确。所以呢一点呢，我哋大家明白呢啲道理呢，最紧要多多读经，多多研究经典啊，要研究嘅所讲都是佛法，千万唔好搞咩又见神啊，又话见鬼啊，呢啲咁嘅嘢咧，唔单话 不是佛法，你仲走向於呢個三惡道呢一條路啦。嗱，尤其是地藏經啊，我好多呢啲問題，由於我常常咧都係喺外邊講經，我好少喺香港嘅。咁啊，既然到處講經，尤其是星馬，我再去得多，我去過幾廿次講經。咁樣咧就梗係有人問啊，雖然唔係話問答問題咁啊公開，即係大家都坐埋啊，有人知佢真係唔掂啊，就問下我噶啦。咁呢啲我都會答下佢。佢話法師啊，佢話我仲喺地藏經嚟，尤其夜晚啊，好多嗰啲嘢嚟噶。我當然我明白，但係我話揸傻，我話有啲咩嚟啊？我唔識喎。咁佢話嗰啲嘢咧，我嗰啲乜嘢啫？你要講咩唔講？我點答覆你啊？我話佢就係咧嗰啲鬼啊，嗰啲邋遢人。我話咁真嘅，我話真㗎。佢話我晚晚都見到。我話恭喜你啊！佢話猜大家你知，仲恭喜我，我驚啊！我話我恭喜你啊！你能夠念地藏經，那些鬼就來聽經啊！你說是不是有功夫呢？那你既然有這樣的功夫，你說我是不是值得恭喜你呢？我說你不是當衰啊，你不會衰，我們一定都興旺，那些鬼都來聽你念經啊，當然來擁護你，他都得到法味充滿啊嘛。那所以這些問題呢，我們就要正知正見了。他們不懂，以為念地藏經呢招惹到好嗰啲嘢嚟，咁咪實衰啦。今年年初一啲有人問我啊，佢話師傅，我今年行衰，話我話點衰啊？衰成點啊？我話我都想了解一下點樣衰法。佢話咧，我又係念地藏經咧，嗰啲嘢就毀啦。我話乜嘢啲嘅？我又故意問佢，我話乜嘢啊？係佢總之唔講得嘅，總之係衰就係啦。我能夠逼得佢多，佢咪就係見到好多成對成對咁樣嚟嘅。他說我一中地藏經一看到我就蓋埋就不敢中了。我說你不是衰，我們是行運。我說怎麼，他說為什麼啊師父？我說你能夠念經念到他來找你，來見你親近你。我說他沒有打岔你嘛，我說他沒有吹梳碌眼害你嘛。他說這樣就沒有。我說沒有了，就是等於他信你了。那他信你他來聽你中經啊，你有道心啊，中經中到他都來聽你了。你說你是不是有功夫？你既然有功夫啦，我咪值得恭喜你啦！你就唔系行衰运，你今年啊真系咧行马运，你个马年个运啊，真系可以讲话龙马精神噶。咁啊，先至解决咗佢呢个问题啦。呢啲咁啊，佢哋真系可以讲系正知正见啦。千万唔好搞呢啲鬼鬼怪怪嘅嘢。其实咧，我哋认真讲一句咧，我哋前后左右都系鬼嘅。我哋家坐咗个头顶有鬼，左手有鬼，右手有鬼。咁啊，心口面前有鬼，背脊后面有鬼，个个都系一样。尽许响变化界都有鬼神，但系佢与我哋无妨噶。你有你嘅世界，就佢有佢嘅天下。我哋唔好讲鬼啊！我哋深山大野有老虎，有狮子，有几多嗰啲豺狼虎豹，地下嗰啲角头有几多蚁仔，与我哋有乜关系啫？蚁仔啊，当然虾我哋唔到啦，系嘛？但是那些老虎深深大量那些老虎獅子呢，我們的人都害怕他的，但他不會隨便來吃我們，我們也不隨便找他賭。他有他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無不相干的，大家不關係的，所以我們不用怕。你總之呢，你保持你的道心，正知正見，不要搞那麼多神神怪怪風水那些東西，你就四時的吉祥。所以古德講啊，佢話春有百花，秋有月，嘅夏有涼風，就冬有雪啊。佢若無行事掛心頭，就便是人間好時節啊。嗱，咁啊，春夏秋冬咧，各有一種出產。春天就百花齊放，夏天就有呢個涼風接接啊，吹埋嚟都係幾涼爽嘅，而家啊。嗱，咁啊，秋天咧就有呢个月亮8月15啊嘛。嗱，咁啊，冬季就落雪。总之，春夏秋冬四时四季啊，有佢每一个节嘅特殊个景色，呢啲通通都系外边嘅境界啊。我哋一个修道人来修道精进都尚且来唔切啊，我仲边有咁嘅心情时间啊，去理佢呢个春夏秋冬四時的轉變呢？既然我們沒有時間去計較 佢呢個四時嘅轉變啊，我哋心無掛礙，一心一意睇住自己修行，呢、這個就係人間嘅最好時節啦。你仲驚乜嘢啫？所以如果我哋咁樣諗咧，你就叫做正知正見啦。從淺嘅嚟講，嗱咁啊，進一步假以時日，你日日都係咁樣嘅心態去研究佛法，多聞佛法，依法去受持。日子有功，水到渠成，你就有机会得到清凉解脱。所以呢一点呢，大家呢你唔使驚㗎，如果你好啲念佛诵经啊，韦陀菩萨诸天护法事尘，咁咪一定保护你，一定拥护你，就算你唔小心踢到个门山惯一跤呢，嗰啲护法神都会扶住你，唔会跌倒㗎。你放心，最紧要正知正见，知见唔正咧，你就你几好都冇用，唔系咁容易咧，系明心见性。所以家下话咧，对于诸佛啊，所说契经嘅心意，点解佛个道理个经典叫做契咧？契就契合，从佛嚟讲啊，今佛所说契合于十方佛所说。从众生呢方面嚟讲咧，佛凡有所说，无论大乘法、小乘法，乃至到咧人天嘅善法，凡有所说咧，都系契合众生嘅心性。所以《维摩经》里边讲啊，佢话佛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唔系话佛咧同一个一个咁样讲，佛呢个原音说法。聽的人不论几多千千万万，不论几多大根性的人，聽到佛今天是讲这个大乘法，是跟我这个大根性讲的。如果那些小根性的人聽到今天佛真的讲得好，他所讲不是很高深，是专门跟我这个小根性的人讲的。即是说佛讲说法音声就是一种，但是台下不论千千万万人，各个根性不同，每一个人听到咧，都好似佛咧系专一为佢而讲嘅一样。咁啊，既然都为佢专一为佢而讲噶啦，佢就得到呢个佛法嘅利益啦。所以佛法咪得以弘扬，佛法咪都可以流通于呢个千秋万世咯。咁啊，因此就说明咧，就叫做契经里边有好多微妙甚深嘅道理。嗱，咁啊，家下话如果有一类人咧，虽然佢又唔破戒。咁佢亦都唔犯呢個鬼質，咁啊亦都咧唔怕破呢個正見，但係咧佢連多聞都冇咗啦，所以佢對於佛所講呢一種嘅契經甚深嘅道理咧，就不能解了啦，唔能夠自己解釋明白，亦都唔能夠了了咁啊清楚咧去開悟，都不能解了。咁向下呢就再將呢個多聞呢係輾轉解多一個理由。佢話有需多聞就而增上慢啦，有一類人呢佢雖然佢多聞，佢連多聞都冇破壞啦，可是呢佢又多聞啦，係一個多聞士，對佛法呢好有研究，好有深切嘅了解，但佢就增上慢啦，慢呢就係我慢，點解佢就增上慢呢？就是對於呢個真相嘅佛法、無相嘅佛法，佢生一種我慢心，即係話：哎呀，我幾叻，我學到咁多，喂，你唔得噃。雖然佢冇講出口批評人，但佢呢個心咧有呢個咁嘅心態。呢啲就真相慢，如《楞嚴經》第八卷所，好似第八卷我冇記錯。咁啊，呢個四禅比丘，四禅即係四禅天啊。都仲系人间之法嚟，佢就当为自己咧证到四果，佢将初禅就当初果，二禅就当二果，三禅就当三果，四禅就当四果阿罗汉。所谓以凡就揽圣啊，四禅天就系凡夫嗰种嘅境界，四果小乘嘅阿罗汉嘅四果咧，就系出世圣人嘅境界。佢将呢个凡夫嘅四禅。当为出世的圣人，那就生这个大我慢了，所谓大妄语性， 就堕无间狱啊！呢就属于呢个无闻之过啦。如果佢有多闻、多睇经、多读经，佢就了解佛法，知道四禅系凡夫世间嘅境界，唔系出世四果嘅境界，佢就唔会以凡揽性啊，就唔会讲呢个妄语，唔会有呢个增上慢嘅因，就唔会堕落于呢个无间地狱。嗱，咁啊，可见呢个多闻咧，系每一个学佛嘅人系好重要，由多闻先至可以识得佛法，由识得佛法，你先至可以正知正见，唔会搞咁多嗰啲神神怪怪嘅狐狸单刀嘅嘢，对你嘅精进，对整个佛教都有好处。咁啊，所以呢次话虽有多闻，可惜佢就增上慢啊，佢哋又增上慢。覆蔽心故，由呢个增上慢啊覆盖住、遮蔽住佢呢个真心。佢话由增上慢覆蔽心故，咁啊呢个增上慢咧就越嚟就越厉害啦，越来就越重啊，个自视就非他，我自己就系对嘅，你哋其他嗰啲咧，通通都系不对，咁啊就非他。就是嫌谤就正翻啦，嫌就系讥嫌，谤就系毁谤，就系讥嫌啦，揾种种嘅理由。俗语话咧，响呢个豆腐里边揾骨头，豆腐必须有骨嘅啫。但系佢为着咧想毁谤佛法，佢就讥嫌呢个佛法，到处揾佛法嘅麻烦，到处揾呢个佛法嘅短处，直接嚟破坏佛法，咁就嫌谤。嗱，正翻咧。就是真正的佛法，是佛所讲的都是叫做正法。如果从这个理论来讲呢，佛已经不在了，已经去世了，那么佛去世之后呢，所有讲经的法师或者讲经的居士，弘扬佛法的法师居士啊，他所讲一言一语都是合乎佛所讲的因果的理论，咁啊都系叫做正法。但系呢一类嘅人咧，既然佢睇得自己咁高，所谓自视就非他，由呢个增上慢之故，佢就喺佛嘅正法里边咧，到处去找嗰啲短处，找呢个佛法嘅短处咧，就系讥嫌佛法、毁谤佛法。嗱，凡系毁谤佛法、破坏佛法嘅。这个就是魔，肯定是魔。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啊，很多这个魔将啊，将佛的，其中有个大魔王，他就专门都找佛的麻烦。当然佛呢就有道有德有神通有妙力，这个魔呢就没办法破得他到的。因为佛当时都知道好自得意，你的魔怎破坏我呢？咁啊，呢个魔咧谂咗好多嘢破坏佛，佛都冚唪唥破咗佢。后来呢个魔咧饮到一招啊，可以讲话佢哋绝招嘅，可以话。咁啊，佛咧就有一次听到魔王讲，佢话使猪啦，佢话我有办法可以破坏你个佛法，令到你个佛法咧系一蹶不振。当时佢话咁，你有咩嘢办法啦？你已经唔系一次破坏我佛法噶啦，已经。你好多好多次破坏，你都破坏唔到啊！你仲有咩好嘅办法嚟破坏我哋嘅佛法咧？嗰啲魔王就讲啦，佢话世尊啊，你听住，佢话在呢个末法时代，我派我嗰啲魔子魔孙咧入你个佛门，着你嘅衫，住你嘅地方，但系唔做你嘅事啊！咁啊，当时佛一听到咧，真系都好难过。咁啊，所以加呢个佛法咧，我哋一个真正一个主持人，一个真正一个出家者，或者一个真正嘅护法居士咧，我哋所做一定系要正法，千万唔好搞咁多嗰啲鬼鬼怪怪神通嗰啲咁嘅嘢。加佛法咧，好多嗰啲人搞神通嘅，我都听过有啲人话响加拿大咧，佢个师傅教佢神通啊，响加拿大都知道香港发生咩事嘅。我话咁啊，真系奇怪，随便你睇新闻啊，咪系人都知噶啦，系话你能够喺加拿大用神通知道香港发生乜嘢事， 我話咧嚇，都唔係一般人所能做得到啊！呢啲咪就係魔障啦，亦都嗰啲人咧中意搞呢啲嘢，亦都有人中意信呢啲嘢，所以咪搞到今日個佛教亂曬龍，又有好多假嘅冒充嘅，就係呢啲問題。就無形中咧，就係如呢個魔王所講啊，我在末法當中，我派我啲魔子魔孫入你個佛門，住響你個佛堂。但是呢着起你的衣服不做你的事，那就破坏你的佛法啦。所以凡是破坏佛法都是属于这个魔。因此这次就说，如果有一类众生，他虽然多闻，但是他增上慢傲慢自是他非贤谤正法，那这一类人呢就是魔的子孙，就是魔的伴党，是魔的好朋友了。所以話為魔伴黨啊，呢種人咧就做咗呢個魔嘅伴侶，係屬於魔嘅一黨。佢話如是如人就自行邪見，復令無量驅之有情，就墮大險坑。嗱，驅之咧就屬於億咁樣計嘅，咁就佢驅之無量驅之咧都唔係段億計啦，都講唔出咁多嘅億倍，咁就叫做無量驅之有情啊，即係眾生啦。就是说如是以上由增上慢福慧生活自是非他贤谤正法为魔伴党这一类人呢就叫做最愚痴的人那个愚痴人是自行邪见既然他愚痴没有智慧自己所作所为每一个动作都是属于邪知邪见那他自己邪知邪见呢但是加很多人喜欢这些东西的、哦、所以说福令无量亿这么多的友情都堕大险坑啊凡是知见不正虽然他眼前得到一些利益得到一些虚名但他就向着这个三恶道里面呢行的了那么如果有人喜欢这些的邪见喜欢这些的神神怪怪的东西呢你就中了这个因中了这个邪见的因这个八识田中里面有了这个邪见的理论有了这个邪见的思想这些种子留下那么将来你去世这个八识田中里面那些邪知邪见的种子呢就带引你去到哪里堕大险坑堕到这个大大危险的深坑是什么就是堕到这个三恶道包括地狱恶鬼畜生如果罪孽深重堕到这个三恶道呢就是堕到这个大大危险的深坑了因此下面讲呢此诸有情就是应于地就旁生鬼取就流转无穷这句经文呢就是解释刚才我所讲的什么叫做大险坑就是说呢这一类的众生邪知邪见增上慢自是非他贤谤正法为魔伴党这一类的愚痴无知的人自己是邪知邪见令到无量亿这么多的友情跟着他一起走都是邪知邪见那么将来呢就应当堕于地狱旁生鬼趣流转无穷就叫做堕落三途那么这三种为什么叫做是途呢途呢就是说呢好像一条路这样解你这三条路你堕落这三条路地狱就叫做火途啊为什么地狱叫做火途呢凡是堕于地狱成人呢都是被这个猛火焚烧的他坐的车是火车真的被火焚烧的车你没得走的你上了这部车呢你就只有被它烧烧到那个身体溶溶烂烂啦，咁啊嗰啲热风一吹，你又生翻又继续烧，一日啊万死就万生啊，所以地狱就叫做火途，嗱旁生咧就叫做畜生，嗱畜生就叫做血途，点解叫做血途呢？我哋劏鸡又好，劏鸭又好，劏猪劏牛都好啦。除非你就不劏佢，啲大家是人都知道即使我哋出家人唔做呢啲事，都冇理由话唔识呢啲嘢。你凡系刀劏鸡劏牛，越大嘅畜生，佢血就亦更加多。 本身被人殺嗰陣時咧，流出嚟都係鮮血，塗滿全身啊！所以呢個畜生咧就叫做血塗，嗱鬼咧就叫做係刀塗啊！點解呢個刀塗唔落於呢個畜生？畜生係俾刀劏、俾刀殺咗嘛，落咗呢個鬼咧？因為鬼咧好多我哋所講叫做惡鬼。咁啊，惡鬼咧就唔係淨係一個噶喎，好多好多噶喎。咁就變咗嗰啲惡鬼冇得食咧，睇見人家有得食，佢就去搶。咁啊，搶就咪打啦，打就揾刀咧，就你斬我，我斬你。因此呢個惡鬼咧就叫做刀徒，合埋火徒、血徒、刀徒，就名為叫做三徒。墮於三徒就即刻墮於地獄旁生鬼趣啦。就流轉無窮，嗱呢啲咁嘅三惡道咧，除非你就唔墮落，唔進入呢個地獄旁生鬼趣呢個門。如果你一墮落呢個地獄惡鬼畜生呢個三途咧，就肯定唔係話一次，可以講話都唔知幾多生幾多世幾多生幾多世啊，都唔係咁容易出翻嚟啊。所以話流轉就無窮啦。流於呢個三惡道之中，轉來轉去，有時係地獄，有時係畜生，有時就惡鬼，咁啊無窮無盡嘅時間，多生多世啊，轉動於流離於向呢個地獄惡鬼畜生三惡道之中，話流轉無窮。嗱，咁啊，既然講咗呢個造罪業所得到呢個惡報。咁既然咁啦，有冇得救呢？當然有得救，亦都顯示藥師法門各種嘅功德不可思議啊！所以咧，我哋中國人啊，如果你肯讀呢啲佛經咧，你對於中國嘅文化咧，係對你有好大嘅幫助啊！佢呢個層次、呢個內容、呢個轉變、起承轉合，都有好大嘅層次俾我哋學習啊！所以既然講咗呢個邪知邪見，所得的果報啦，當然係有救啦，亦都顯示藥師法門嘅功德不可思議。所以話藥德聞此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就變捨惡行，就修諸善法，就不墮惡趣啊！嗱，從經文嚟睇咧，就係顯示呢個藥師琉璃光各種嘅功德慈悲不可思議，亦都包括。顯示呢個藥師法門功德係不可思議，呢個從文字裏邊咧係講得好清楚。嗱，咁啊從佢呢個真正墮於呢個邪見三途流轉嘅人嚟講咧，就係有佢呢個善根，有佢呢個宿生多生多世咧，佢呢個八色田中裏邊啊，係曾經種過呢個佛法嘅善根。或者曾經啊，喺呢個藥師法門裏邊咧，修學過一個短短嘅時間都好啦。或者只係咧聽聞個藥師琉璃光如來嘅名號咁簡單嘅啫。呢啲咁樣嘅善根功德啊，喺佢呢個八色田莊裏保留喺度，家下咧就起現行啦，開花結果啦。所以雖然佢由於邪見啊，墮於呢個地獄惡鬼畜生。咁就在呢個時候咧，佢呢個善根顯發出嚟，佢有機會啦。我話若果得聞啊，藥師琉璃光如來嘅名號，家姐話得聞之喎，都未曾講話修行喎，只係聽聞本經所講嘅藥師琉璃光如來佢個名號，我曾經講過，佛係萬德洪名，係為萬德所召嘅一個名號。一個名號具足萬德，咁既然名號具足萬德啊，我哋念啊具足萬德嘅名號，咁當然就可以得到一種好大好大嘅好處啦。各位，若果呢一個人啊有機會得聞到藥師琉璃光如來嘅名號，以藥師琉璃光如來嗰種嘅功德慈悲。智慧光輝所普照之故，特變捨惡行啊！就在呢個時候咧，佢就將佢從前由邪見 而墮落沙漠道那種的痛苦呢都可以寫來的。他說變寫我行，當時就可以寫出他種種這個邪見啊，毀謗正法，為魔叛黨各種惡行。那咁有惡行，當然就唔會修諸善法啦。文若施佛名號，蒙佛慈悲加被惡行寫啦，佢哋有機會咧就修諸善法。冇善法就肯定墮落，有善法就唔怕墮落。所以話不墮惡趣啊，就唔會墮落呢啲惡趣。理由就是上文話修諸善法，修諸善法就包括人天之中咧，好似受持五戒啊，或者八關齋戒啊，或者十善戒啊，呢啲係屬於咧呢個善法啊。如果係你發心出家修呢個出家法，都係屬於個善法。既然修呢啲咁樣嘅善法，個心地善，行為善。八色田中里面全部都是善法的种子。如果从本经来讲，修诸善法就是修持药师法门，或者最简单就是称念药师琉璃光如来的万德洪明的圣号。那么以此的善法，我们就绝对不会堕落这个恶趣。他说不堕恶趣，他说切有不能舍之我行修行善法堕恶趣者，以彼如来本愿威力令其现前，暂闻名号，从彼命中就还生人趣，得正见精进，善调意拗，便能舍家趣于非家，如来法中就受持学处，无有违犯。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说讲如果即使呢一个人佢咧唔能够舍离呢个恶行，修行呢个善法，岂不是头先所讲咪堕于呢个恶趣，都冇咗呢个不治咧？咁啊，但系如果佢有咁嘅善根，宿身有咁嘅善力，佢呢个善根显发，令佢在呢个时候咧念药师佛嘅名号，以药师佛嗰种嘅慈悲威德愿力所加庇咧。都令佢咧從此命中之後再得翻一個人，唔會墮落，而且在人之中咧得到呢個正見精進，啊喜歡啦嚇修學佛法，唔會咧再有呢個世俗嘅習氣，而且仲能夠捨離呢個俗家，趨向於呢個佛法嘅非家，能夠住響呢個寺廟，住響呢個道場，出家修行。呢啲都系念药师佛名所得嘅好处。佢话切有，切就假设，又可能真系有咁嘅事，亦可能系假设。佢话假设有啊，一类人佢不能舍诸恶行，即系业障太重啦。佢未曾呢遇到药师法门以前，对于佢呢个恶行呢，即系邪知邪见、毁谤正法、为魔伴党啊！呢一类咁啊愚痴嘅人咧，佢未能啊遇到药师法门，唔能够即时舍离佢呢种愚痴嘅恶行。恶行唔舍啊，当然修诸善法，咁啊亦都冇机会啦。既然修行善法冇机会，咁就肯定系堕恶趣啦。呢、这个者即系人，就堕恶趣呢个人咧。他们以彼如来本愿威力令其现前的暂明名号。那么这一句经文就是显示佛真是无上的大慈悲。那么即使你未曾念药师佛的名号，但是药师佛的琉璃光都普照我们，药师佛的慈悲都会扶持我们。所以说以彼就是因为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根本的十二大愿依愿修行得成佛道，所有这个功德神通威力做什么，就令其现前的暂闻名号，这些这样功德慈悲威力令到这一个如是如行如人自行邪见复命无量驱诸有情 堕大险坑呢一类咁嘅愚痴无知嘅人咧，佢有机会咧响现前暂时闻到药师琉璃光如来嘅名号，佢话令其现前咧暂时得闻药师名号。咁既然咧暂时现前佢得到闻药师佛嘅名号，咁啊佛药师佛嗰种啊慈悲本愿功德为加倍之过，佢就从彼命中就还生人趣啦。从此咧，俾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呢、这个三恶道嘅众生命中之后咧，佢唔会再堕落呢个三恶道，再唔会喺呢个三恶道嘅地方嚟流转。咁啊做乜啊？佢就还生地人趣啊！还咧即系还来，即系仍然转翻头，未曾堕落之前。佢做翻一個人，做翻佢未曾墮落之前，得翻嗰個嘅人生個還生人世，即係仍然還翻轉來，得翻呢個人道。唔得翻人道啊，仲得正見精進啊，仲得到咧呢個正知正見，或者深深研究佛法，明白佛理，或者進一步依佛法修持，可以得到一心不念。得到開圓頓解，或者得到大徹大悟咧，一切一切都係從呢個自心流露出嚟。佢話得到呢個正見，呢種正見咧就唔係話你話得就得話咁啊精進啦，要精進於呢個佛法，精進於修持呢個藥師法門，咁啊先至可以得到呢個趣得正見嘅效果。咁啊合埋佢哋正見精進。既然精進於呢個正見，就線條地以咬啊，係以呢個正知正見嘅法理，善於調治自己呢個心意中啊，從前各種壞嘅習慣，喜歡啊呢種邪知邪見嗰種嘅罪業，佢話線條地以咬啊，善於調停降服佢呢個心意中咧。從前所喜歡嗰啲嘅邪知邪見，嗱咁啊到呢個時候咧，佢就便能捨家，就趣於非家啦。因此佢就能夠啊捨家捨離呢個世俗之家。咁啊點樣咧？就趣於非家，趣向於呢個唔係世俗之家，非即係唔係啊？捨離呢個世俗嘅之家。趣向於呢個唔係世俗嘅家，唔係世俗家咩？就係、是、我哋佛教出家所住嘅清淨道場。咁你住響呢個唔係世俗之家嘅清淨道場裏邊啦，咁啊當然就學佛法啦。所以話如來法中就受持學處啊，響我哋如來佛法之中咧，受持呢個學處，唔論你修邊一種法。都有一個地方你去修的，這個地方呢就是叫學處啦。好像念佛，我們這個就是念佛的學處，我們持律，這個就是持律的學處，我們參禅，這個就是參禅的學處，通通都是佛法。我們在這個如來佛法之中呢，是受持種種的學處，不單說受持，還無有違犯，不會啦，违犯咗咧佛所讲嘅法理，我哋常常咧依照如来佛法咧去受持，佢话无有违犯，就正见多闻。咁啊，既然对于佛所讲嘅道理啊，唔会违犯，亦都住响呢个非世俗家嘅佛庙寺庙里边去修行，咁啊得到个好处咧，就正见多闻，你有正见。浅嘅就系得到研究佛法、了解佛法，唔会走于呢个偏邪歪曲，咁啊正见啦。从深处讲咧，就系你受持呢个如来佛法，响呢个如来法中受诸学处啦，咁啊得到咧功夫上进纯熟，大彻大悟，开圆顿解，一心不乱。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是从他这个自性中流出，从自己的宝藏家珍里面呢是流出来，绝对不会有半点的错误。那就是他们正见，这种正见从哪里来呢？就是多闻，由于多闻佛法， 多研究佛法，自己本身从这个浅处来讲呢，对佛法有一定的了解明白，自己呢好正确了解佛法的真义，不怕走歪斜，所以进一步呢精进呢，就从这个心地流出，肯定就是正知正见啦。我说正见多闻，亦都可以讲呢，有多闻故才可以解甚心意啊。若无多闻性，对于甚深的佛法了义的道理呢，未必能够了解。能够解甚深意，功由于这个正见多闻。我们能够有正见多闻解佛法的甚深妙意，那么以之作为自己的修持，忘了这个我，观诸法本空，因为从因缘生故，因缘所生法本体空净，我们的人亦都是因缘所生法之一种来的。离开四大五音，哪处有这个我啊？既然能够无我这种道理呢，完全是正见多闻解甚深意得来，那么因此进一步呢，知道观空无我了，我上所无，还哪处有这个真相的我慢啊？所以就可以离开这个真相慢，有真相慢才可以谤佛法，毁谤佛法才堕落做这个魔的伴侣，做这个魔子魔孙。加由于呢正见多闻解甚深而离真相慢，所以他就不会毁谤这个正法，或不谤正法，既不毁谤正法，就不会堕落做这个魔的伴侣，做这个魔的子孙了。所以说不谤正法就不为魔伴，那么进一步呢离开这个魔了，知见有正了，上进继续修行菩萨行，就可以快快地呢是圆满得到无上菩提。他说渐次修行离开这个魔，不做这个魔子魔孙之后，依这个正知正见多闻了解甚深如来所说的微妙意，跟住呢就依若施如来十二大愿，从愿起行啊，就修呢个菩萨行，即系自度度他。咁啊，两种的圆满呢，得到系无上菩提，速就系快咁样解。只要我哋依若施法门嘅修行，自度度人，自度度人圆满，咁就好快好快得到呢，系究竟无上菩提。我说速得圆满，个福气万殊失利，若诸有情贪贪嫉妒自赞毁他，当堕三恶趣中，就无量千岁就受诸劫苦。嗱，咁向下咧，仲有好多好多嘅道理，都系讲出我哋一个学佛法嘅人，唔好有我执，唔好有偏见。不要自赞毁他，不要有这个贪贪，人的好处不要妒忌，所有贪贪妒忌自赞毁他，这通通都是离不开一个我执，离不开一个我见，有了这个我执我见呢，你所做都是贪贪嫉妒自赞毁他，当然就堕于这个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中了，亦都是暗示鼓励我们修这个药师法门，以这个十二种大愿同药师法一样注重于这个世间法，在这个世间里面去度众生，令到变成这个人间的净土啊，当然就没有了这个贪贪嫉妒自赞毁他堕三恶道那些这样的痛苦啦。所以福气福于上来讲到说持戒不要有这个邪知邪见之外啊，我哋進一步咧，其次有好多道理，先嚟叫一聲，話萬殊失利啊！佢話若諸有情，若果有類個有情色嘅眾生，佢貪貪就嫉妒，呢處就四個字咧，就四種道理嘅。貪就係貪色，即係咧唔肯咧去布施，慳慳埋埋越慳就越多。嗱貪咧 你直情就出到面贪心啦。嗱，其实呢个贪心咧，都好多办法噶。我讲咗个好浅嘅笑话。嗱，例如我有一串珠，唔论边一个啦吓，呢串珠咧加咩蜜蜡啊，我哋旧时嗰啲古老得个烂，得个烂木头嚟嘅啫，根本就唔值钱嘅。咁啊，日家好兴啦，咩蜜蜡啊，啊同埋嗰啲咩咩珠啊，咁啊就好抵钱嘅，悭悭俾三两千蚊咧，先至买到一串嘅。咁你手上揸一串咁名贵，有个人睇到，哎呀，某某太啊，或者某某居士啊、师兄啊，你串珠好靓，咁就边度请啊，我都好中意。咁啊，佢见一次就赞一次，见两次就赞两次，总之每见你一次。他就赞你一次，那串珠又不是个人啊，那就变成你比他赞得多了。唉，如果你喜欢我就送了给你了。那表面来看呢，就是我送给你应该就没事。其实呢就很大问题，不是说送那么简单。由于你不停地赞叹这串珠，又抵钱又庄严又好，我很喜欢，不知道哪里有得请，那给你揞得多嘈得多，他就送给你了。等于话我唔系自愿送俾你噶，不过你揞得多嘈得多，咁咪送俾你啦。实际上就系你个贪心。如果你唔贪心，想要我呢串珠咧，你个口唔会见一次就讲一次。你能够见一次讲一次赞一次，目的就系我想俾你。你有咗呢个贪心啦，咁就叫做贪啦。嗱，执呢就是啊，叫做嫉妒啊，即是人家有得好啲嘅咧，就系、是、嫉妒人哋啦。妒咧就成个妒忌，妒出面啦。即系咧，人哋有光荣，人哋有好处咧，佢唔单唔会讲半句赞叹嘅说话啊，你真系难得啦啊，你能够为社会做咁多嘅事，咁或者你又咁修行。念经拜佛是很难得啊，你不单不赞叹，你还妒忌他。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做不到，所以自己做不到就不耐他荣了，不会忍耐啊他人各种的光荣各种的荣耀，出于呢一个理论就是妒忌，就自赞就毁他。那么这个自赞毁他在这个菩萨界里面呢，有一条叫做自赞毁他戒。点解？即系自赞毁他咧，你就要戒，唔好做呢个自赞又毁他嘅事。咁所以合埋就叫做自赞毁他，就系要戒啦。所以我哋讲经最紧要消文，你消得个好，你一听就明噶啦，唔需要讲咁多。你总之自赞毁他咧，你就要戒，唔可以做呢个自赞毁他呢啲咁嘅事。所以菩萨戒里边咧，有一条佢哋自赞毁他戒，但自赞咧就唯恐自己都冇人知，一味讲自己点样点样好，点样点样好，点样点样好，就好到天上有地下无。目的系为乜咧？从呢个文字讲就毁他，实际上就想人供养你，想人家尊重你，所以就自赞。其实自赞已经是不好的了，不好之中呢，比着下面这两个字呢还要差。自赞虽然你可以说我怎样怎样了不起，我怎样怎样有道心，我怎样怎样修行，夜晚不倒单不睡觉过午不食，总之所有好处都是归你的，但是对方和你无缘呢，他都未必尊重你，你不是说你的咯，没人理你的，你又不是闹人又不是打人，不过你话你自己点样点样好啫，于人无损噶，人哋可以唔理你，但系最弊你自赞，个目的就系毁他，毁谤他人点样点样唔合理，毁谤他人点样点样比你唔上，嗱呢个系一种好大嘅罪嚟嘅。既然罪大，呢个后果亦都严重咯，所以跟住就当堕。三恶罪中啊，当就应当，即系冇得更改啦，肯定噶啦。如果你真系贪贪又嫉妒，自赞又毁他咧，呢啲咁嘅罪过非同小可， 人呢个人将来就应当堕于地狱恶鬼三恶道中。咁啊，时间几长呢？一年就因为两年。咁下面嗰就无量千岁啊！嗱，咁啊，千岁啲时间好似一千岁啊，时间都几长噶。但系加千岁嘅上边，仲有个无量啊，无量嘅千岁啊。咁啊，十个千岁就系一万啊。咁啊，而是一万万万万万一路咁啊升上去咧，就无量。所以无量千岁咧，可以讲到话无量亿劫啊。一路一路咁啊加上去咧，先系叫做无量啊嘛。加到呢条数都计唔出嘅，你话几长啊？所以呢个无量千岁咧，就可以讲到话无量亿劫啊，受呢个地狱恶鬼畜生嗰种嘅痛苦啊，个话受诸劫苦，劫就个严重咁解，唔系普通嘅痛苦啊，就系、是、呢个好严重，系好厉害嘅痛苦。嗱，咁如果大家想明白啊，呢、这个乜嘢叫做受诸劫苦咧？点样苦法呢？我介绍你睇一样嘢。如果你打水陆呢，你去内坛睇下，你有机会啊！你参加一次内坛，去内坛睇下。嗱，内坛个佛事咧，通常咧就好简单嘅啫。除咗开坛啊，所谓啊挂幡啊、请符啊之类咧，跟住就请上堂。请上堂就是佛菩萨，你请过来就梗系供养佢啦，所以跟住就供上堂。咁啊，请完上堂，供完上堂，到下堂啦，就要请下堂就请嚟就要供下堂。咁啊，下堂系乜咧？就系呢啲咁嘅地狱嘅畜生，好难睇嘅，有啲刀山剑树勾你啊，锯啊！你睇下嗰啲画咧，你就真系心惊胆震啊！有种警惕，你就唔好做呢个破坏因果嘅事啦。嗱，咁呢啲咁嘅佛事咧，请上堂、供上堂、请下堂、告下堂，咁啊呢几堂佛事咧，如果从呢个古老方式嚟讲啊，唔偷工减料、唔赶快啊，最少六个钟头一堂，又冇得坐噶。除咗呢个主法年纪老嘅，都可以俾张凳佢坐下。其实呢个正负表咧，系全部企喺度噶，六个钟头一堂佛事啊。咁你都就算你识啊，都要有咁嘅本钱，即系咁嘅健康。如果你冇咁嘅本钱，冇咁嘅健康啊，你都识得几熟都好咧，你都唔做得啊。所以你睇下呢个下堂嗰一辣嗰啲画咧，你就真系心惊胆寒啦。咩点样刀山剑树啊，羊铜灌口啊，镬汤炉炭啊，咁啊寒冰地狱啊，嗰啲嘴闹人闹得多，讲妄语讲得多，嗰啲鬼人搵个勾得勾个条脷出嚟咧，耕田啊，咁啊种种嗰啲刑具啊，嗰啲地狱嘅痛苦啦、啊、吓，真系就喺呢个下堂嗰啲画里边咧，就睇得好清楚啦。所以无量千岁啊，就系受诸劫苦。即是好劇烈好严重的痛苦，即是冇得你休息的。如果你受嗰啲刑具受到晕咗去就死咗去啦，唔係咁就算数，嗰啲死咗啦晕咗仲有乜好受啫？唔係呀，嗰啲熱风你嗰啲熱障嗰啲风一吹，即是你啲熱障未受得完，嗰啲熱障风一吹马上就生返，咁又受刑罚。所以经常讲呀，一日呀地狱里面呢是慢死慢生啊，冇得你休息啊，一日都尚且如此啦，何况无量。